是咁的，局长，世云呢单料爆喎、 哦！又有独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诚为香港，信我啦！ 冇图冇真相，有难度喎、哦。 明嘅，巴达斯达做紧嘢噶啦，就快推上报。 上报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点至八点， 独男独女。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剩翻最后一个部分。我一直都希望咧，即系我节目咧系轻轻松松嘅，好似我哋班老友咧饮下午茶，啊一边 high tea 一边谈天说地，讲下哲学啊，讲下易经啊，讲下政治啊，讲下人物啊，啊讲下风流啊咁样。咁但系唔知点解每次就变咗一个北韩电视台新闻报告咁样嘅语调兼节奏，仲加埋呢、這个吓。啊内容咁啊，今日尽量想揾一段咧，大家轻松嘅当聊天嘅，饮下呢、這个啊，即系下午茶嚟讲啦。新闻都令人系沮丧嘅，想揾开心嘅新闻其实真系唔容易啊。尤其是今时今日嘅香港，香港好撕裂啊，跟住政治新闻真系国事问阿妈啊，心事乱如麻。不有單新聞，我覺得可以同大家作為一個茶餘飯後當談笑咁傾下嘅。我見到深圳呢有一名已婚嘅東北漢，就同女同事呢以夫妻名義就參加咗一個300蚊嘅四天三夜香港澳門旅行團，玩完赤柱啦、海洋公園啦，咁喺紅磡一間珠寶店呢就俾三名大陸人，至一名大陸新移民就打死咗。咁喺上星期都引起好多嘅談論。咁新聞本身都冇乜好談論啊，我覺得都要講都講咗啦。咁呢啲咁嘅團體仲會存在咧？喂，旅遊業議會個笑話嚟，其實即係你睇我覺得咧，一直嚟講都冇停過。喂，依家我嚟城寨做節目咧。以前都唔塞車，而家偉業街塞車嘅，因為點解呢？喂，偉業街喺城寨前面嗰度咧，開一間免税品店，咁前面起碼有成100多架，咁啊旅遊巴喺度頂住個成條偉業街，我的士過沿海半路一暢順喺高堂碼頭個迴旋一落嚟就到呢度，一分鐘之內已經到咗城寨嘅嗰、那個迴旋，即係嗰個叫 Manulife 嗰度係嘛？嗰、那個大廈，但係問題。呢依家咧就喺嗰度全部頂住曬，全部喐都喐唔到。跟住一直都係咁多啊大陸人嚟旅遊，而啲旅遊又奇怪嘅旅遊。大陸人一個好奇怪嘅人種嚟嘅，我都話經歷過咗人性嘅扭曲啊啊！49年立國啊，韓戰啊，嚇、啊、三反啊，五反啊，三面紅旗啊，大躍進啊，人民公社啊，文革啊，改革開放啊，改革開放我一撅，我開始我熟悉啦，因為我開始做嘢啦，採訪啦。咁我见到经济上上扬，但见到人性上下降嘅，聪明技巧多咗，智慧就下沉噃。我哋早期翻大陆采访80年代啊，嗰啲81啊、82啊、83、84嗰啲咧，其实啲人其实好淳朴、贫穷、淳朴、好奇，乜都问，乜都问几多钱。不过系啊，你知笔几多钱嘅？你连恤衫喺香港卖几多钱啊？我话唔同噶，有平有贵嘅。你对鞋几多钱啊？胶鞋定皮嘅？底系胶个面系咪皮啊？嗰啲咧成日问嚟问去，系嘛？而得你个袋啊，你个布囊啊，你件飞机恤啊，啊，甚至你条底裤嗰啲想问埋啊，咩布棉质点买法，系乜嘢佢都想问嘅，佢哋好有兴趣，但你唔奸诈嘅，甚至系有少少好有乡情添嘅，即系你譬如讲当时早期去到咧，仲要用布票同。报票我哋好少咧，我哋唔买嘢，我哋唔买衫啊嘛。但系食嘢咧，佢间时佢要用粮票，有啲不同嘅，即系你知大陆唔会一致嘅，所有嘢都度度都唔同规矩嘅。咁有时你买碗饭，你知佢饭特别去攞嘅，啊米饭买几多两咁啊？哇，两米饭啊！我哋食半个月啊可以，但系佢哋过食两，因为佢冇杂粮啊。咁突然间佢攞埋两买一碗两嘅米饭，突然间佢要个粮票啊！喂，边有粮票俾你啊，大佬？我哋啲望个样都唔似大陆人啦。咁佢就。睇下各个人啦，有啲系收，有啲系唔理你，有啲净唔睬你添。粮票没有嗰啲啦，你买乜咁啦？没有， 但問題基本上都係好人嚟嘅。咁旁邊有啲真係所謂路見不平就醒你嗰、那個啊一張糧票，你就可以買到兩碗飯嚟食嘅。嗱，以前係咁嘅，但係隨住經濟嘅發達，越嚟越奇奇怪怪。咁大陸人佢奇怪在於邊度呢？佢用300蚊參加一個四天三夜香港澳門旅行團，但係佢可以用30,000蚊購物俾你呃嘅喎。30,000蚊我講少咗，一般都唔止30,000添，甚至佢係香港加埋澳門嘅消費用100,000嘅，但係佢覺得俾300蚊參加個四天三夜旅行團係恰當嘅。跟住佢買咗喺紅磡嗰啲咁嘅珠寶店啊，頭先我講嗰啲乜貴為業界嗰啲店啊，佢寧願買個江詩丹頓姊妹廠嘅唔知乜鬼爛鬼錶啊。啊，跟住連玻璃都不如嗰啲咁嘅鑽石碎額啊，整個鏈嘴啊，嗰啲望落去知道已經係假嗰啲咁嘅鏈嘴啊，佢加加埋埋用100,000個心安理得嘅噃，嚇、啊、呢、這個拍得菲力裏面嘅啊啲工程師出嚟自己搞嘅嗰、那個唔知咩叫做啊拍你唔死嗰個咁嘅唔知乜嘢啊陀飛輪錶64,000咁佢又會買嘅喎，嚇、啊、佢會買嘅，好奇怪嘅喎。但系佢参加全费，佢俾300蚊，300蚊四日三夜，系啦，嗱，呢啲都唔好讲，我觉得呢啲讲佢哋啲特别地方有乜咁奇怪呢？反正呢咁多年嚟，最近呢10年或20年，你见到特别嘢都好多啦。凡女人咧，唔知点解一坐喺个火车度又只脚就冻喺对面嗰个座位上边嘅，着裙又好唔着裙好，跟住几多人饮水机，一只脚话佢哋全部都识一字马嘅，企喺度只脚可以弹高咗，然之后只只脚冻咗喺个饮水机里边洗脚嘅，点解成日都洗脚嘅？系呢、这个就系我到依家我都唔明白嘅，点解大陆人一有机会就洗脚嘅咧？喺尖东个喷水池又洗脚，去到巴黎个罗浮宫金字塔前面嗰个喷水池，你都洗脚。任何公园里面都有饮水机，人哋饮水，点解你脚要冻上去嚟洗嘅咧？其实我都唔系太明白。明明有个厕板嘅厕所有厕格，你点解要踎喺个厕板上面？每个厕板都系永远都有两个脚印喺度，唔系太理解呢种生物啊！重新要定类过，呢啲都唔系想讨论，我只系想讨论偷情呢家嘢啫。偷情呢家嘢呢，其实系资本主义世界里面呢一个中产嘅高风险行为。啊呢班人通常就系话啊衣食足私衣食足会点啊私淫欲系咪冇错。嗱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中国人嘅基本上衣食足先会私淫欲㗎。我成日都话如果依家你份工啊，喺个酒楼咧，嗰个咁嘅厨房嗰条走廊下边做洗碗咧，洗碗啲阿婶冇淫肉嘅，企咗成日啦，翻到咁鬼攰，翻去瞓啦，淫咩肉啫？永远都系嗰啲中产 intellectual 读过下书，受过西方呢个所谓嘅污染，系咪？佢要呢个享受一个唔属于自己嘅欢愉，咁所以佢就要用一个啊。高于一般人嘅代价去寻找一个摆到明系唔安全嘅行为，咁呢就叫做偷情啦。偷情呢种行为呢就唔系基层做，亦唔系一个贪图300蚊团费参加四日三夜旅行团嘅人呢就应该可以换嘅游戏嚟嘅。啊偷情本身系优雅嘅人做的。偷情嘅人啊，只能够不计成本嘅啫，因为你享受嘅系唔属于你嘅欢愉，你攞咗世界外边嘅欢愉，先叫出轨啊嘛！呢、这个出轨本身一定好贵嘅，点解啊？额外啊嘛 ，extra 嘅嘢啊嘛，喺你嘅生命嘅 agenda 唔存在噶嘛，喺咁嘅情况之下先叫偷情啊嘛！啊，中国人嘅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系嘛？点解呢个皇帝3000佳丽佢都要下江南呢系咪3000个轮流一次一年300个都要10年先第二转㗎啦。咁嘅情况你都仲要偷情因为偷㗎嘛。啊嗰、那个系你自己揀㗎嘛。所有皇后王妃妃子全部都系啲阿妈揀嘅老婆揀嘅唔知边个推荐嘅大臣嘅政治作用嘅家族盟婚嘅。你要选择自己㗎嘛。喺制度以外嘛。攞返嚟嘅嘢特别馨香㗎因为嗰样嘢系唔属于你㗎嘛系咪啲人喺办公室专攞人哋台面啲笔嚟用㗎 你如果你冇筆咧，唔係佢攞你支筆最中意嘅。所以自從有辦公室呢種咁嘅環境之後咧，呢啲筆從來未試過洗曬啲筆芯嘅，因為你擺喺台面十秒鐘之後就唔見咗噶啦，筆係攞嚟唔見用嘅。係啦，嗱就咁啫嘛，其實。你话你唔买支笔咧，你偷笔咧？点解曾荫权读哈佛嘅时候唔喺波士顿买支笔，要喺呢个政府呢、这个啊物料供应处 Courier 支笔俾佢嚟写字咧？系啦，即系一样道理嘅啫，一样道理。嗰种快感啊，唔系用一蚊美金买支笔可以弥补到。咁所以偷情呢家嘢咧，点可以同偷情嘅过程参加一个叫做四日三夜香港澳门旅行团而俾300蚊？偷情唔系唔可以去旅行，不过去旅行嘅时候呢，第一你就唔可以坐其他交通工具，你要自己私人分开地坐机铁去机场。第二，千万要记住，唔好一齐喺机场 check in， 要分开 check in， 互不认识，互不招呼。划位嗱，划位大学问啦，划位嘅时候，你以为偷情一上机咪得咯？嗰度风险最高，喺屈一个地方里边，又坐得又密，系嘛？起码中间划位嘅时候要隔住一条行人通道，喺飞机上边。要前后地去上机，坐喺个机里面，互相眼波一接，大家估下对方叫杯白酒定红酒啊？个飞机餐你要鸡肉定要牛肉啊？你猜呢、这个咁嘅 Elvis 都系叫鸡肉噶啦，应该？咦，叫牛肉？望一望佢，只眼瞪一瞪，佢回一回味，估错咧，笑一笑，哇！嗱呢、这个，喂，你享受就系呢种啫嘛。是吗？大家揸住个举杯向住空气摇足一下，然之后喝一杯白酒，跟住望下自己嗰、那个根本唔应该食嘅西机餐。啊，但係问题你又要大家回心微笑㗎嘛，係咪？所以你大家要猜啦，食咩先？嗰包奇尼沙律你碰唔碰呢？係咪？仲有一个咁嘅烂鬼包加一豆牛油嘅时候，你查唔查牛油呢？係啦。每一个都是互相猜度心意的，你以为对对方掌握得如料如主掌，他每个程序都在意料之外噃。快慰啊，欢愉就是用意料之外里面看到他。好啊，再叫多杯啊，我看下你是不是都是用喝白酒。你喝不得白酒，喝真三杯就头赤的了噃。看下是不是还是白酒。是啦，仲入手，仲入手嚟。是啦，咁你见到他发觉原来换杯红酒了噃。你终于估到咗啦，好快乐系嘛？落机嘅时候大家过关，千祈唔好排同一条队。你睇下佢边条队，你睇你自己边条队。去到离开机场，去到酒店，更个大忌要注意啦，绝对绝对绝对两个人唔可以一齐 check in 嘅，只可以一个 check in， 一个坐喺大堂嘅 sofa 里边，优雅地吓揸个手机出嚟。准备等个手机响，系啦，到个 check in 嗰位，由一个咁嘅啊酒店职员带佢上个房，介绍晒所有 facilities， 再跟住望下个景观，俾咗个 tips， 佢离开之后就开始 send 个 message 去俾大堂嗰位啦。记住咩都唔好写，净系个 number。2046系啦，你个房间号码就系2046。写咗2046之后，你坐喺度系嘛，望住个门，究竟30秒内会唔会嚟敲门？佢几时嚟咧？等都系一种享受，呢种充满咗啊期待嘅等待，每一秒钟过去就享受紧几时嚟，系嘛？20楼啫，好快到啊，应该5秒钟之后到20楼。由 lift 口嚟到个房间 ,2046, 係呀，睇个46喺边啦 ,2046, 敲一下门，哈，终于到啦。喂，喺咁嘅情况之下入到个房就以后都要 room service 㗎啦。两个人唔可以离开个房间门口一同出现㗎。係啦，嗱呢啲咁嘅情况你系享受嘅系每一个过程。你唔系去食饭观光㗎嘛，系嘛。 你去赤柱同海洋公园坐埋吊车嗰啲啊，跟住喂下海豚咁，踩个咁海洋馆里面拍下掌，你自己又拍咗个海豚又拍掌嗰啲啊，喂，嗰啲唔系你啲人玩嘅，你做紧嘅身份系偷情噃。你话唔可以游水噶，可以，不过两个人唔可以一同出房，两个人唔可以一同搭 lift， 即使坐喺个泳池边里面，大家唔可以好似啲明星咁失策，同个女仔。查太陽油喎，嗱呢啲就係狗仔隊嘅嗰條揾食揾咗二十年嘅鏡頭嚟嘅，呢啲就係封面嚟㗎啦。你話我又唔係明星，你唔係明星，有好多意外。呢位東北漢啊，同位女同事都唔係明星，你睇下全港九嘅新聞電視台加報紙雜誌全部圍繞住佢哋講，佢個老婆啊落到嚟香港，由深圳過落嚟啊，呼天創地係咪啊？一定要追究到底啊！同香港政府嗱，喺香港你话几好呢？香港唔可以同大陆融合噶。呢位东北汉嘅老婆嚟到香港，呼天创地，点解活住嘅人嚟香港会变咗死了的人呢？佢要政府追究香港政府到底，合理啊？啱啊！点会发生咁嘅事呢？追究到底，民贵君轻，呢个仲系香港嘅精神啊，系嘛？所以你要追究到底。如果呢位东北汉啊，死喺国内嘅旅游点长城八达岭下面嗰个咁嘅咩小卖部啊，啊十三陵嗰边嘅唔知咩车站啊，啊如果你仲喺呢个咁嘅天坛啊，大家回音壁里面争执啊，而俾人死咗嘅话，你话追究到底，呢个就喺国内嚟讲叫做寻衅生事罪，先将佢老婆同个女就拉埋先。吓、啊，困佢一段时间，等睇下有冇维权律师啊帮佢哋申请吓、啊。你追究政府香港就得，因为香港仲有一个讲法律嘅地方，但喺国内咧讲嘅法律就另一套噶啦，所以话追究到底啱嘅吓。一过咗罗湖以北，你就唔好追究到底吓，呢、啊這个系死于不幸啊，除非你追究嘅嗰位女同事。咁位大人一巴仙嗰个啊，大人一巴仙而导致到呢个男人呢啊，嗰边嘅男人同呢边嘅男人，双方嘅男人，大家一齐用动物本能地为自己嘅女人争取一个啊所谓嘅公道，咁因此就打死咗人啦，就系咁样。所以追究到底，点追究？追究民族性咯，你咪系嘛？点追究呢？中国人就系咁样噶啦，咁呢个就系大陆人嘅基本嘅动物本能生存嘅其中一个结果，系啦。即系话俾你听，你如果要真系啊，两个加埋都一百岁啊，应该系系嘛，五十几岁加四十几，差唔多啦啊。我冇是一百岁嘅男女，要参加个四日三夜嘅港澳旅行团，你就唔可以用呢种方式嘅咧啊，唔可以用偷情方式，因为偷情就唔好参加呢旅行团，参加呢旅行团就唔好偷情，就应该系咁样去分类法。就算游泳，就算出去酒店，好多年前。当阿张国荣同埋阿唐生啊嘅恋情未系啊所谓嘅摆上台面嘅时期咧，我试过一次喺曼谷嘅 Oriental 酒店啊，好似 Oriental Mandarin 系咪叫做嘅酒店，同佢住埋间酒店。由于我去到纯粹都系又系休息嘅啫，咁我都系喺个泳池边嗰度咧，就系、是、出入啦，流连啦。咁过几星期都系咁，而佢过几星期都系咁。嗱，当时由于佢哋嘅恋情未曝光咧，佢哋系咁嘅，佢哋住喺个泳池边，另外一栋，另外系独立一栋贵啲嘅房间嘅，叫做 library 嘅地方嘅。个 library 嗰度咧，每朝咧你见到佢哋咧，就会点咧？佢哋唔会一齐出入喺酒店俾你见到嘅。首先，大概十一点零钟，我估佢哋都瞓到十一点零钟噶啦，以佢哋嘅生活。咁啊，张国荣先落嚟。就喺泳池边攞张台先，攞张台系点呢？就叫嘢。咁我谂佢哋两个都系啊，呢啲咁嘅都系食一个即系早餐加午餐嘅啊 bunch 嘅人士啦，系嘛？咁张国荣咧成一个好贤惠、一个贤淑嘅神态，幸福贤淑，跟住嚟到睇点用、点嘢、点餐、点沙律，点好晒之后。大概半小时后到呢，唐唐就出现啦。唐唐红豆豆嘅，气宇轩昂，靓仔 係咪？咁嚟到當然都坐一張台嘅，咁就坐埋張台度，咁唔交談嘅。堂堂先拿起一份叫做 Financial Times 就喺度睇。咁張國榮就分嘢啦，啊，沙律點分啦，飲品點分啦，呢度點分啦，咁望一輪。咁堂堂咧就一個哇，真係好似啲真係傳統家庭裏面一家之主咁，接埋份 Financial Times 食嘢飲嘢，下一啖嗌一嗌。咁張國榮食完嘢咧，佢先去落水。嗱，兩個人都游水嘅，不過兩個人唔會一齊落水嘅。佢游水游咁呢邊去嗰邊，嗰邊去嗰邊，呢邊去嗰邊。咁嗰時候就唔係好多人，通常都係唔夠十個人嘅。咁游之後到佢上岸啦，抹身坐翻自己位度。咁啊到堂堂就落水啦。咁又都係咁啊，游15分鐘咁，15分鐟係啦，到兩字。就再上岸，咁兩個人坐喺度，喂，我喺度睇嘅啫，我自己又唔游水，我淨係曬太陽嘅，係嘛？我游水都游嘅，即係游30秒，跟住發覺就停15分鐘，再游30秒，基本上個動作係見到喐，但係唔見有進度嗰啲啊，即係原地地游水，但係手同腳都喐緊，但係問題唔知點解佢唔向前行嗰啲咧，就係我嚟㗎啦，咁佢亦冇乜，佢哋冇咩警覺到有個我咁關注佢哋嘅。咁兩個人上埋個位度咧，咁要休息咧，因為遊咗15分鐘，佢哋會休息一下。咁大家各有各咧，咁就喺度個位度，域絕不交談，各自地喺度咁喺度啊休息啊，咁啊飲嘢。咁到咁上下咧，去到呢、這個啊兩三點咧，佢哋會離開。咁啊，堂堂會先走嘅，堂堂走，張國榮留低。啊，或者簽個名啊，結帳啊，或者兩個名係攞翻個房間裏面啊，再 check out 先至結帳，通常都唔使俾結帳住嘅，簽個名，寫個房間號碼，係啦，咁佢哋就會上翻去裏面，即係話你見到嘅，我見到嘅畫面，佢兩個雖然一齊住一間酒店，雖然一齊喺泳池超過咗一個星期㗎，每日都係咁嘅，但係佢兩個從來冇一齊喺個酒店裏面行。佢從來冇一齊搭 lift 落嚟，冇 lift 嗰陣行樓梯落嚟嗰度，得兩層定幾多層嘅 library 嗰層嗰座。咁佢哋行落嚟去泳池坐低，從來冇交談。佢游泳冇嬉水嘅，你唔好幻想啊！一對情侶喺個泳池邊喺度鴛鴦戲水俾你睇，冇嘅，冇交談，冇戲水，冇交流啊！唯一嘅交流可能就係個碟裏邊個台面嗰啲食物。啊，同埋不將國榮分好晒嘅，咁佢先至落嚟食嘅，食完就即刻會又會遊，即係坐低休息啊、瞓啊、陣間啊，跟住游下水，跟住又游下上下岸、游下上下岸，咁三五次到咧，佢就會自己又入房間嘅啦。咁隔咗一段時間，張國榮先會離開個台面，就先再入房間。係啦，我見到嘅當時佢哋應該叫偷情啦，我估嗰時候未公佈嘅時候，同埋佢哋嘅戀情在地下嘅時候，都尚且係咁樣樣。如果一對真係啊公司同事啦，係咪啊？奇怪嘅組合啦，唔應該出現嘅 combination 啦，你點會參加一個旅行團嘅？無數嘅新聞都顯示出菲律賓嗰次個悲劇又係啦，係嘛？一對旅行團喺菲律賓，你以為冇人認識你，因為你又唔係張國榮，但係問題唔係咁解嘅，問題就係話你去到嗰度會有不同嘅意外，交通有意外。有槍手挟持香港旅行團，喂，唔係發生過，你根本就唔會知道添。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有太多嘅可能性，有太多嘅估唔到。喂，你都估唔到青馬大橋俾個等船撞一撞，成個大嶼山變咗孤島啦，係咪啊？而大嶼山有個機場，機場連接全世界，每分鐘都有不同嘅客機落。香港係全世界最繁忙嘅機場，旅客上千上萬計。嗰邊堆住堆旅客，呢邊堆住堆旅客，大家就急如啊星火，窩上猛蟻。喂，原來一個等船，一個老莽嘅啊開船嘅船長，帶住一個等船，有吊臂，唔記得收低嘅吊臂喺上面框一框，就已經係咁樣。係啦，世界上好多意外，睇煙花又點會換來哭聲呢？會，梁振英治下就會。所以梁振英治下嘅香港，即使你要偷情呢，你都跟足呢个偷情嘅法则，係咪？你唔可以坐车去机场，坐机铁，不过你碰啱又有个等船碰到青马大桥喎，咁你死啦， 不唔紧要，系机铁，你只系滞留喺青衣啫，啊，或者另一个已经去咗机场，你就喺青衣，系啦，喺咁嘅情况之下 ，check 唔 check in？ 嗱，用呢个衡量，再加埋中间嘅啊暧昧嘅，本身就暧昧咯，成个行为都暧昧，你享受嘅唔中仲系男女之欢咩？纯粹都系暧昧两个字啫嘛。暧昧先吸引你，唔系因为男女啊。以现时香港地嘅民风，以香港地目前你嘅消费能力，啊，要男女就好容易，要暧昧就困难。暧暧昧昧先吸引一个啊成年人，一个五十几岁嘅东北汉加个四十几岁嘅女同事参加个吓。啊海洋公园赤柱购物同埋喺红磡俾人打死嘅旅行团啫。係啦，哎，讲悲剧就无端端笑出嚟，真係阿弥陀佛啦，唔好意思。係啦，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希望大家尽量享受呢、这个啊王伟文一家之言，唔好硬崩崩，唔好再令我把声变咗越嚟越似北韩嗰位女主播。希望纯粹就係一个无赖嘅中年，係咪一个冇鬼位嘅啊失败中年同你聊下天，呢种情绪方式就好过你听北韩新闻报道。好啦，下星期再会，今日系咁喺度啦，再会，拜拜。 我系王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文一家之言。